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大人，五威嘿，老五玩家。 同阿 Nicole 做节目咁耐呢，我又成日都有个希望嘅，就 係 希望佢可以介绍一啲运动健将啊，最好就是女运动员俾我识啦。做咗咁耐冇，有冇带过返嚟啊？一个都冇。 你日日都对住㗎喇喎，你面前咪有一个囉，你咁都唔知足嘅烏家 啦。好多时候男人都係咁嘅，尤其是对住你呢，好容易唔知足㗎真係。咁但係真係呢，咁我好开心啦，因为今日呢就搵到一位运动员嚟呢同我哋讲啦。咁呢一位呢运动健将呢，我諗都玩咗呢一项运动好耐㗎啦。咁甚至乎玩呢一门运动呢，可唔可以话喺香港嚟讲算冷门呢？ 我又唔觉得好冷门嘅，不过佢哋嘅运动员呢俾我嘅印象啊，我以前例如喺体院练习呢，或者出去见到佢哋比赛都係好鍾意着短裤嘅。 喂咁正。 係呀，唔知点解嘅，不论冬天得十度呢，佢哋都係鍾意着住条短裤出街嘅。 咁我哋讲緊嘅系咩运动呢？就系、是、榄球啦。咁今日呢请嚟嘅就系有香港女子榄球队嘅运动员啦，有阿郑嘉慈啊 ，Christy 嘅。 Hello，Christy，Hello， 大家好。 Christy 咧，我初睇相咧，我系以为佢细粒啲嘅，但系咧见到真人之后，我发现哇！都好健碩喎、 啊。咁你要認識女運動員啊嘛，咁咪俾你睇真正嘅運動員睇 架。因為唔係你明白我睇相嘅時候，因為阿 Christy 個樣其實望落樣子都好甜美，我以為佢好柔弱嗰啲 啊。尤其是咧，有時候你睇佢出面嗰啲報道嗰啲相片咧，又玩瑜伽啊，跟住咧影住都係佢拿住個籃球跑啫嘛。咁、你見佢個身形咧，望落去好似好柔弱咁。嗱，雖然嗰啲相捕捉嗰個嘅畫面咧，都係好有英姿嘅一面嘅。咁但係。到我见到真人之后，我发现话唔系，佢比我哋电台嘅洪舒怡咧，系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健硕。因为嗱，我哋洪舒怡咧，其实喺台入边都可以话数一数二嘅大只噶啦。如果我同佢打嘅话，我实死嘅。咁但我见到阿 Christy， 我发现哇，真系我见到你系本身已经即系个人咧都生得系比较高大啊，定系你系真系锻炼翻嚟嘅咧？ 我本身算，我谂香港女仔嚟讲，我算系高嘅。 系。 咁但系我。天生是受我恩底的，其实如果你睇翻可能六年前嘅相咧，我哋比起而家，我谂我瘦好多嘅，我薄好多嘅个人系。随住呢个运动变咗做全职啦，跟住之后咁你锻炼多咗啦，咁我哋个 physicality 需要多咗，咁我就要食大只啲，用练大只啲啦。 哇！咁但系本身对你嚟讲，你系咪都系难肥底嚟嘅先？ 食极都唔肥嗰啲， 系啊，因为嗱，你知道要增磅咧，对一啲食极都唔肥嘅嚟讲就好头痛， 好辛苦。 而我最秒呢啲人嘅，因为我系易肥底噶嘛。 系，我都系嘅。我以前系减磅减到冇啖好食嘅，所以我好羡慕嗰啲食极都唔肥嘅人嘅。 我廿几岁嘅时候咧，就食咩都唔肥。 系， 你随住年纪嘅增长咧，就饮水都肥。所以咧，你系啦，所以呢几年嚟咧，我都要好节制自己食嘢，系啊，食翻啲啱啲嘅嘢。咁你要身体好大只得嚟而唔肥咧，都系要有技巧，我觉得。 系， 但系你本身而家呢个阶段为唔为食嘅先嗱，即系有时候你知道我哋即系中意食嘢，唔系因为纯粹个身体需要啊，唔系我饿啦，我要吸收，未必系咁， 系 纯粹系因为就系、是哎、我心瘾嚟啊，好想食块曲奇饼， 好想食 杯雪糕啊，系啦。你而家多唔多呢啲咁嘅心瘾咧？ 我中意食嘢噶，我中意食甜嘢噶。 哎呀，哎呀，大敵啊！ 其實係女仔都中意食啲蛋糕啊、曲奇餅嗰啲噶啦。 係啊，咁但係好彩我個丈夫、我老公咧都係中意做運動嘅，咁佢都係籃球事業入邊做嘢嘅。咁咧佢都會好提點我要。要努力啲咯， 哇！呢啲 呢啲陷阱，我成日 系啊。 嗱，当你嘅另一半佢同你讲就系话，嗱，老公或者男朋友，当我食得过火嘅时候咧，要节制嗰阵咧，你提点我多啲。呢啲系一啲嘅陷阱位嘅。 跟住通常就系阿男朋友出声嘅时候咧，就会话：你做乜制止我食下啫嘛？ 你咪唔爱我啦？咁嗰啲咧， 我肥咗你就唔要我啦。咁 系会有呢一啲噶嘛？咁但系有时候真系老公就会陪你一齐出去做下运动啊，跑。跑步咁啲咁样样噶， 会啊！我上个礼拜先同佢讲，有一日打电话俾佢，我喺 supermarket 嗰度，我好中意行 supermarket， 因为我好中意见到啲嘢食，即系好靓好多款咁样样。 系， 但系我净系睇咯，因为买咗翻屋企咧就冇回头，一定会食。咁我目标就系、是、你去睇下， 睇咗当食咗， 就算啦，就走啦咁样。 睇咗 我旁边行紧嗰啲买紧嗰啲其他嘅朋友咧，见到就呢个女子做咩事咧？ 唔系，通常咧啲女人咧去 window shopping 咧都系 shop 啲可能名牌衫啊、名贵包包。Christy 就系 window shopping 啲食物咯。 supermarket 行咗好耐都冇打开个雪柜。 咁你就一路打俾老公话：喂，老公，我而家 supermarket 我想买嘢食。 我见到有Toblerone 嘅抹派又见到朱古力派又见到 cheesecake， 跟住话咁你买咯，佢话唔可以啊，唔可以买嘅，一买就会食噶啦。 你个老公啊，突然之间变咗神父咯，可以帮你即刻忏悔系嘛？ 通常都系噶，男士听到呢一啲咧，你都只能够讲咁你咪买咯，因为佢又唔可以出声话制止啊，唔好买啊，买咗你翻唔到转头，系唔会咁样讲嘅。喂，咁但系我想嗱，而家阿 Christy 咧就即系有好多时候都仲系要练习噶啦。你喺玩榄球嗰方面，需唔需要话真系个体重控制得好严？格嘅咧，即系尤其是你知好似嗱拳击比赛啊，有时候你临近比赛嘅时候，就真系个体重要控制得好严谨啊。 佢哋直情系 饮啖水都唔得噶嘛，可能 因为佢哋可能有体重限制，咁所以咧通常例如限制系50公斤啊，可能佢前几日咧都讲紧系51.2，跟住用几日时间咧就脱水啊，脱到去50，然后一过磅咧就回复翻嗰个正常体格，希望以即系你重啲打落去拳拳都有力啊。咁但系榄球运动员有冇呢个体重上面限制？ 冇限制嘅，你咩咩体重咩身形大细都可以玩篮球嘅。咁但係呢你自己知重咗同埋轻咗个分别好大嘅，因为你一打比赛或者练习嘅时候你重咗跑步好辛苦囉。我哋跑个份量比较多。如果你重少少呢你就会觉得好似孭住个背囊跑步咁样。 哇，但呢个同我本身个印象呢系好唔同。因为我身边呢有啲蛙艇嘅朋友，佢哋退咗役之后呢，就因为大家唔使 keep 磅㗎嘛。咁我身形就开始大隻啦。咁大隻就话喂，咁不如你去玩下 rugby 啦，因为成日个感觉就系撞人嘛。大隻就有用嘛。但原来实际上系重咗，系跑得辛苦咗，吃力咗嘅。 如果呢啲朋友冇蛙艇都去打篮球呢，因为篮球分两种嘅，15人同7人。咁7人就係而家体育练緊嗰啲啦。 亦都係你自己嘅专项啦。 係啦，咁即係代表一个球场上面一队得7个人，咁大个球场。咁你跑嘅分量比15人嚟讲少1倍人。咁你跑步多咗好多囉。咁15人密集啲，咁你希望就係撞穿啲人啊嘛，咁咧越大嚿，如果有少少速度，你可以撞穿嘅人嘅机会比较多。咁7人咁多空间，我哋唔想撞就梗系想闪避，想跑多啲，咁灵活啲比较着数少少。 系，因为如果要讲到榄球嘅话咧，阿细佬我接触嘅咧就系美式榄球多嘅，即系以前我真系唔明噶，因为个波又一样，个球场又系有条柱咁样，有一支叉咁样叉出嚟噶嘛，望落去个样一样噶嘛。咁但系一讲到美式足球，同埋籃球咧，係兩樣截然不同嘅嘢嚟嘅。咁啊，轉頭翻嚟又想請教一下啦，即係去到7人籃球嘅話，咁嗰個技巧又喺邊度咧？轉頭翻嚟問下 Christy 啊。 烏嘉倫吳永熙樂活玩家。 头先咧就讲开呢个榄球啦，咁我以前玩嘅美式足球咧，后屘细玩之后就发现原来同呢一个嘅榄球都好大分别嘅。嗱，讲紧嘅系15人嘅榄球啊，因为美式足球咧，头先 Christy 讲得啱啦，嗰阵时候咧我都觉得呢种运动好得意啊，因为有啲人佢嘅体型咧嗱摆到明咧。唔似运动员㗎啦即係讲緊嘅可能200磅嘅大肥佬。咁但係佢嘅体型呢可能有一啲嘅美式足球教练呢见到好啱使喎。咁就搵佢去打美式足球。咁因为你玩美式足球你就知佢有分呢个攻方同埋守方㗎佢哋会转添嘅。咁佢哋要求呢唔同体型嘅人呢有啲人可能好似做个堡垒咁样呢你俾人拱唔喐嘅话你就企喺度。守住可能嗰个 quarterback 啊个四分位咁就得㗎啦咁。咁后咪我发现喂原来当你去到即係榄球嘅时候又系截然不同啦因为佢就冇呢个攻守互换嘅。咁去到七人榄球嘅时候呢咁头先阿 Christy 更加有讲添啦就系话个球场嘅 size 系一样嘅。咁但系呢人数就少咗一橛吓。咁大家就喺嗰个球场上面都跑多咗啦。你如果有踢个波㗎就知㗎啦。假设系一个同样大嘅草地足球场嗰度踢，讲真，有时候当你跑完上前面啦，即系推完一轮之后，你要跑翻后半场咧，你已经，你去追啦， 你咪就系嗰啲咯，我就系想讲， 翻去回防啊，翻去守个波会咁样， 系本身咧可能上面有七个运动员嘅，但系瞬间咧就变成七个教练咯，全部都系得个教练， 都系前场嗌噶嘛，踢出嚟，冇人带，冇人追个波，咁我想话，咁如果你玩七人榄球嘅话，系啊，个空间系多咗好多。当然，大家想象到个体力要求咧，系一定高咗噶啦。但你踢足球嘅时候，有时候你都有啲位置可以偷啊。即系我咪慢慢行翻去后半场，我唔使急住跑啊嘛。咁但系如果去到七人榄球嘅话，咁点样算有冇得？即系呢啲透气位点样可以偷翻嚟有冇嘅咧？ 冇啊，真系最惨嘅就系唔系最惨嘅，应该话。同埋每个球员而家呢我身上面有个 GPS 㗎。我哋就有卫星定位。你跑几多跑几快你偷懒偷咗几多行几多全部即刻喺电脑度睇到㗎。记 录低㗎。 係呀。 即 係 冇得偷懒㗎。你知我以前呢爬艇係最怕呢一啲。我哋玩心跳标啦。咁其实你都知道正常呢如果大家有玩个蛙艇机你会有个数字可以 keep 到㗎嘛。咁就 keep 到你个 pace。咁有时你状态好 keep 翻同一个 pace 你系舒服嘅，咁你状态差 keep 嗰个 pace 已经好辛苦，但系咧唔知几时啊吓，嗰啲咩运动科学嘅组别啊，引入咗心跳标之后咧。阿教练就同你讲啦，我唔 keep 嗰个数，我 keep 你个心跳。哇！自此之后每一次嘅训练都系地狱啊！点解我可以拉咁快嘅？我以前唔系呢个 pace 噶、哦。咁你哋而家都有同样嘅嘢，就系、是、GPS 喺你身上边睇住你哋跑几多，跑几快。 系啊，咁随住每个练习，我当我哋定咗每个球员大概跑，你当跑三 K 啦，每一个 training。咁你发现，咦，有啲球员只嗰日只跑两 K 啫。个教练会计住数，去餐一 K， 计到去成个礼拜尾，发现到嗰个球员跑唔够嘅话，佢就会自己一个喺球场同判教练一起跑翻晒。你唔好谂住佢唔知啊，佢知道，跟住只不过系凑埋所有数一次个跑。 喂，但系榄球其实系计时间噶嘛，即系你唔系话好似长跑或者跑步嗰啲系计埋数，但系佢反而系呢一个成为你嘅训练指标啦，就要计埋跑几多少。补翻数， 有阵时会咯。随住当每个人打嘅唔同嘅位置，你都会有唔同嘅需求嘅。咁但系大概有个准则，大概会跑到几多 少？我想问，好啦，咁你如果讲个准则嘅话，而家你跑即系一般嘅教练要求嘅准则系几多少 呢？我而家受紧伤，我未开始跑。 系， 但系你啲队友咧，你啲队友咧， 因为我见到有思思怡嘅喜悦嘅，应该受伤得呀，我受伤啊，冇机会参与，应该系咁啊。 我哋有试过。金嘅时候可能系要一个 session 可能要跑三 K 几 哦， 一个 session 即系一节嘅训练咁样 嘅， 你哋每日几多节啊？ 如果喺球场入边练习咧就一节，跟住可能喺 gym 会做一节，跟住可能做一节系啲少啲跑动嘅，净系做啲技术性传播啊嘅嘢，就有多一节咁样都唔定。 我一节都要跑三 K 几，咁然后仲有其余嗰两节计埋，乌家人都唔使谂啦。 我从来都冇谂过， 你应该都未唔得噶啦。你一个礼拜跑三 K 都有难度， 冇谂过得系嘛？真系冇谂过，放弃咗啦，已经系好佩服嘅，所以系。咁嗱，头先阿 Christy 有讲到。 嘅就係話都好視乎翻睇個球員打嘅咩位置啦。咁、其實如果講七人欖球嘅話，入面分幾多個位置嘅咧？即係通常例如話你可能實行唔同嘅戰術啊，喺個球隊入面啊，嗰啲人嘅工作係點樣分配嘅咧？ 大部分主要分为前锋同后锋，咁啊最容易噶啦，咁啊叫 forward 同埋 backs 咁啊，咁 forward 咧负责主要斗牛啦，如果你见过斗牛就会有两 pair 人 系 怼个头埋一齐落去争个波，咁嗰啲就系前锋啦，界外球啦，会举起一个人去抢咗界外球，咁主要工作都系前锋啦，咁佢哋相对嚟讲比后锋咧可能会大只少少嘅，咁我都系一个前锋，咁负责碰撞性可能会比较多嘅，咁后锋咧。可能是闪动啦灵活啲啦速度会快啲嘅。咁、可能大部分有段时间向入波都有机会是佢哋多啲。因为前锋带波向前令到啲防守黐埋咗一齐咁有空间俾我哋后锋去入波。 咁我想问呢即係如果你话前锋嘅话即係主要系一啲碰撞啊又或者可能前排一啲可能保护后排嘅呢都系佢哋嘅工作多少少嘛。如果即係作为一项运动嘅话呢我自己最怕就系担任呢一个岗位㗎啦。即係因为你好自然你嘅本能反应就系你会闪你会避同埋。 你见到人冲埋嚟一定要弹走 啦。人哋打你一拳嘅时候你点样避囉。 同埋佢哋。 咪先。 同埋佢哋全部都好大隻㗎嘛。即係我啲朋友呢佢哋玩榄球佢话玩亲榄球都一定断手断脚㗎啦。不过争咗几时㗎啫。 喂呢一个先嗱。因为有啲父母真係会可能感觉得嘅。因为有我以前真係你咁样讲起呢我接触过呢有一啲父母即係佢嘅仔女呢就话哎呀我想去打榄球。又或者甚至乎以前我就话喺学校读书嘅时候未识足球啦咁。咁尤其是当你见到例如美式足球嘅话佢哋因为喺嗰个碰撞上面呢直头系基本上你系可以用尽任何方法去阻挡对方㗎嘛。所以嗰个时候呢我哋身边好多同学仔呢就好羡慕因为你上场玩嗰项运动呢你系要穿一副盔甲咁嘅东西嘅戴晒头盔啊披晒嘢嘅。咁当然有啲嘅父母一听到就哇唔得啊好危险啊即系分分钟你撞到又唔知点样受伤啊就算你外表冇伤你都会有内伤啊诸如此类咁。咁 Christy 即係你尤其是如果你係打前排呢即係你嗰陣时候你玩嗰陣啊屋企人啊或者可能你身边啲朋友有冇话唔好啊好危险啊咁嗰啲或者你自己有冇咁諗过呢 我自己唔记得我鍾意嘅。 係 啊。你见到係一个鍾意呢就眼系即刻睁大然后有 我鍾意啊 望住你啊。 冇啊好惊啊。 冲埋你度。 爸爸可能会担心啲囉始终系佢觉得女仔可能拆损佢对都会花钱或者查下嘢啊咁样。咁我就自己唔系太担心嘅、哦。我鍾意个碰撞嘅。 系。我呢个我想听呢个故事啦转头返嚟就讲下啦即系同阿爸爸或者阿妈妈讲起嗰时候话我要玩 Rugby 嘅。 有咩反应。咩反应。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今晚就好开心啦找到香港女子榄球队的 Christy 呢就来跟我们倾偈啦。咁嗱我都首先下想问埋 Nicole 先嘅。嗰时候你蛙艇屋企人支唔支持呢 老实讲开头就唔系好支持嘅。因为呢佢成日都觉得哇你呢啲户外活动嚟㗎嘛。咁好天晒落雨淋即系女仔最怕就晒到黑掹掹然后又有着班同埋蛙艇隻手起晒枕㗎嘛。我最记得嗰一幕呢就系我玩咗两三年啦。咁你都知十零岁嘅少女咁好少都拖住阿妈行㗎啦冇啦阿妈捉住我隻手行咗一段路然后就望住我阿女你睇你隻手咁鞋边有人想拖你啊 俾笑话你听喎冇啲俾笑话你 听。係啦我仲以为啊十零岁无啦啦拖住我都几 sweet 啦点样知就係咁样问我一句喎唔識点接我妈点啊咁然后佢真係特登走去买啲手套俾我戴因为佢真係觉得好伤你起晒水泡啊甚至乎有时血泡呢佢都心痛嘅佢就特登买啲手套但其实冇用啊你都知即係你 玩得嗰项运动咧，你避唔到嘅。 系 你戴咗手套又冇咁好感觉啦，而且啲疹都已经存在噶啦，你无谓再戴手套啦。咁所以呢一个系我妈咪或者屋企人开头其实真系好唔中意我阿妈艇嘅原因。 嗱，但系头先你 Co 讲去蛙艇，即系当然吓，每项运动都有即系受伤嘅风险啊。咁但系你都系极其量系自己啊喺度蛙嘅啫嘛。 系系 咁大家讲到就系榄球呢一项运动啊，佢同其他人好多互动嘅，容易起碰撞嘅。咁啊 ，Christy 咧，尤其是头先喺休息前有讲过，就系佢系打前排。 系 咁当你真系可能喺玩呢一项运动嘅时候啊，咁初初我唔知道你嘅父母佢哋好唔系咪好了解啊？即系可能我谂点都有睇过下噶啦。咁但系可能有多人咧初初接触呢一项运动系唔知佢系做咩，总之就可能系撞嚟撞去咯，跟住见到一班人跑嚟跑去咁样样咯。咁佢哋会唔会好担心咧？头先你讲个爸爸就比较担心一啲啦吓。 我最开头开始榄球嘅时候咧，系非碰撞式嘅，咁咧就唔使碰撞，俾人掂到咧就要传波噶啦。咁我嗰阵时细个啲，可能16、17岁嗰阵时，咁佢就唔系太担心啦。你都系出去揸住个波跑下啫，咁样样。咁到我真正打碰撞式嘅时候，我都21岁啦又。咁我打碰撞式嘅时候，我好好彩。第一次选咧就选入香港队，咁如果发现你系香港队唔系净系出去玩下而整亲嘅话咧，咁我谂佢会安慰少少嘅，即系你为国捐躯，总会好过你落街跑步嘅流亲嘅，系啦。 就是因为咁，同我谂系咪你自己学个非碰撞式咧？你起码识避啊，会唔会即系会唔会 technique 上面学多咗，令到你自己玩碰撞式嘅时候都容易上手，或者冇咁容易受伤？ 受伤都有，不过都系你知道翻到屋企都要不好夹咯，即系你整亲都收埋着长裤咯，或者要 系 啊，你要你都唔想去担心，因为佢担心唔俾你出去玩，咁你仲更加唔想 系。喂，但系嗰阵时候你玩非碰撞式到转咗去开始有碰撞式嗰、那个转变都大嘅，因为你都要适应好多嘢。喂，以前唔可以咁噶，而家就变咗好多位，真系喂唔得，你避又唔得，即系去到硬食嘅可能系要。 是啊是啊，不过嗰阵时个 transition 系几好嘅。 是。 咁可能好多学校呢嗰阵时冇草地，你一定要系非碰撞式，因为石地嚟㗎嘛。 是啊。 咁你只可以掂就传播。咁之后我哋去出咗去一个有草地嘅大坑东球场，咁嗰阵时篮球总会呢有啲 promotion， 咁落去试下。咁喺草地度碰撞都唔系太差嘅。 冇咁伤。 系。你冇咁驚嘅。 是，不过咁样听阿 Christy 讲都发现呢，即系可能佢都有好多即系以前呢曾经受过一啲嘅伤害，或者可能撞到成身瘀晒，唔敢同屋企人讲咧。系，咁你有冇时候会觉得哇好委屈、啊？即系我咁努力付出，因为好似我听你高都有讲过，有时候佢爬到吓怀疑人生噶嘛，会 系、啊， 即系去到嗰时候我咁辛苦， 你系会唔知点解自己要咁辛苦、 啊？我爬为咩？又冇人拖我只手， 系啊， 阿妈又嫌我只手鞋， 系连阿妈都嫌我只手鞋啊，边 度嫌啊？咁点算啊？即系你有冇呢啲时候咧？你？ 我唔诶，冇喎、 啊。你冇啊？ 系啊，我中意个 challenge， 我谂，我中意辛苦之后，你知道自己有好努力为一件事去做嘅话咧，咁我觉得好值得嘅。 系系，同埋、啊、其实咧，我以前喺即系体院练习嘅时候咧，我好佩服啲榄球运动员嘅，因为咧佢哋系一练完就浸落桶冰水度嘅，我系望到下巴跌咗落地。即系你正常咧，如果大家都知道一啲运动伤患啦，一个好即时嘅治疗。就敷冰嘅，例如拗柴咁，可能你即时敷咗冰先，然后再做啲后续嘅处理啊，又或者一啲腰伤咁，你都会敷冰。咁、我哋咧敷冰已经咿咿呀呀噶啦，即系你摆嚿冰喺个伤患度，可能一两分钟已经讲哇死啦，好冻啊，冇晒感觉啊。你哋系成个人除晒衫 ，boom 咁样就跳落桶冰水度做一啲恢复嘅处理。 系啊，呢个ice bath 啊嘛，咁我哋打完波练完习嘅时候咧。通常都會浸落桶冰度，可以嘅話咧就浸曬成個人，浸到條頸，浸到條頸咁高，係啊！如果真係頂唔順，咁啊淨係浸住只腳咯，因為比較多運動嘅地方肌肉會酸痛啲。如果你嗰日唔浸，聽日仲痛，咁你唯有捱嗰分零兩分鐘，希望嗰晚瞓得好啲，啲腳聽朝又要再跑啦，因為 哇，即係呢一啲都係。 即係非一般人可以能夠想像同理解嘅經驗嚟。 同埋我想講咧，即係好多籃球運動員咧，例如浸完冰水啦，咁然後另一個好大對比咧，就係佢哋會玩嗰啲好大嘅車胎，即係成日喺度 flip 個車胎啊！ 即係我知啊，就係話睇激戰啊，張家輝嗰啲啊嘛，喺度 flip 車轆啊，揾嗰兩條繩喺度發發發發。而家每一套拳擊戲咧都係咁， 都要加入嗰啲環節嘅， 係啊，攞住攞條繩係咁喺度發發發發發咁樣噶嘛。 但係你望落好似好輕鬆，其實係超攰。係，我嗰時就係望住，哇！點解啲籃球運動員可以咁犀利嘅？即係佢哋係中意行去啲極限嘅位置嘅，即係 flip 完嘅車胎就浸落咁冰水度。我次次望到都哇，犀利犀利犀利，企埋一邊睇嘅啫。啊， 我諗其實你哋要鍛鍊埋個力量啊嘛。所以我諗嗱，即係喺你哋鍛鍊嗰個過程啊，例如話嗰個嘅環節嘅鋪排啊嘅內容啊，係咪都會有啲好專業嘅人幫你哋制定㗎？ 是啊，我哋主要教练咧就真系教啲球场上技术性嘅嘢。咁、我哋个团队有分析师啦，咁、我哋有人录低晒我哋练习嘅时候嘅 footage。咁我哋上网睇翻自己个练成点，有啲咩细微嘅可以执。系咪每个人跑嘅位置啱咧？咁样都要执嘅，每晚都要睇嘅。 我想问一下，系咪 GPS 嗰个统计员都系阿分析师做噶？ 佢有份做，系啊， 哇， 系 都其实几大个团队噶都。 系，但系除咗分析师之外咧， 咁我哋喺我哋就每一日都会有 gym 啦。咁我哋喺健身房入边咧都有一至两个，净系负责跟我哋自己成个篮球队嘅。咁睇下每个人需要，譬如可能咦你受伤喎，有啲嘢好多嘢做唔到喎，我俾第二啲嘢你做先，隻腳整親啦咁做手囉，隻手整親啦咁做腳囉。 係我曾经见过佢哋呢即係嗰时係有一部淨係用手嘅单车机嘅，即係大家用係呀淨係用隻手喺度搞囉。其实就因为你腳伤咗，你好难做一啲心肺练习，咁你就唯有靠嗰部机呢係咁搞，搞到可能你个心跳到某个位啦，就练到嗰一个 level 嘅嘢啦。我嗰时见到佢哋超辛苦，係平时你以为跑几步个心已经开始加速啦，开始出汗啦。嗰部机系另一个水平嚟嘅，系另一回事嚟嘅。咁就系由嗰啲体能教练帮你哋制定啦。 系啦，咁希望你尽。虽然你受伤，但系都唔希望你身形会走样，或者你如果嘛，你用好多时间 pick up 翻成个 fitness 嘅话，就会太用多太多时间啦。咁佢又咪用到脚用手咯，用唔到手就用翻脚咯。咁总有办法嘅， 即系尽量 用唔到游水咯， 尽量都系 keep 到你呢个最佳嘅状态啊嘛。 系，仲有咧，仲有冇其他嘅团队帮手？ 同营养师啦，营养师合作啦，咁执下我哋嘢食啦，话俾我哋知一。虽然唔系话净系食甜品，零食唔好，咁有阵时可能练得好多，有阵时夏天都会嘅，唔想食嘢，冇胃口。咁但系我哋冇胃口食得太少咧，对于我哋身体嘅负荷。完咧又太差，咁有咩办法呢？可能饮 smoothie 咯，饮下啲果汁，会唔会易入口啲啊？喺夏天嘅时候，咁吸收到之余又易消化啲咁样。 系咁啊，我就更加关心啊，除咗系你可能平时一啲一个人练习啦，因为你讲到玩篮球咧 ，team build 都好紧要噶嘛，即系可能同其他嘅队员啊嗰、个嘅相处啊，转头翻嚟问下呢一方面啦。翻到嚟咧，继续同阿 Christy 咧倾偈。咁啊 ，Christy 咧就系而家香港女子篮球队嘅队员嚟嘅。咁头先就讲起啦，因为 Rugby 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几讲求团队性嘅运动嚟嘅。 系， 即系嗰个分工好紧要啊。尤其是有啲位你可能你跑你走，你可唔可以得分咧，都好取决于就系你对其他队员嘅信任噶嘛。 同埋佢哋特别咧，传波系唔可以向前噶嘛，即系你系向横同向后噶嘛。有时候你个队员系咪可以喺后面冲到上嚟接实个波呢系默契嚟嘅。即系唔系你迎面喂接杀咁样就唔系嗰回事，真系好讲默契。 系咁即系私底下你哋使唔使做啲咩建立大家队员嗰个互信啊，又或者个关系咁㗎。 都有嘅，其实首先我哋日日已经对大家太多时间啦，已经，我谂我见佢哋系仲多过见我屋企人，同埋见我老公啦， 开始投诉啦， 系，咁所以咧默契呢度就会出现咗，同埋我谂女仔都几好嘅，女仔中意讲嘢， 系， 咁球場以外可能鍾意 share 大家平時我、哦、去咗一間新嘅 coffee shop 啊、嗯、你有冇肯咗一齊去啊，咁我哋可以吹下水講下八卦，咁又係其中一個 team bonding 嘅嘢囉，我都可以。 咁呢個都幾開心㗎，但係即係我諗喺反而喺隊入面呢，有時候會唔會你知，因為通常一人多，唔好話女仔啊，一人多呢就好怕有時候有啲咩是非啊嗰啲咁嘅嘢發生㗎嘛。喺、你哋嘅運動，即係喺你嘅運動生涯入面，可能拍唔同嘅隊員，會唔會出現呢啲狀況？就係好少嘅，喺我哋運動界入面呢，大家都好好純樸嘅，冇呢一啲嘢發生嘅呢。 冇就講大話啦，梗係。咁我諗每個球員都總會有啲同某啲人係 friend 啲嘅，有啲冇咁 friend 嘅。咁你同 friend 啲嗰啲人咪多啲時間一齊囉。咁願意喺球場外大家再見嘅機會比較多啲囉。咁我覺得就算同嗰個朋友同嗰個球員唔 friend 都唔緊要嘅。係呀，最緊要喺球場入面我哋夾得到得。有好成績就得啦。 係，咁其實嗱，而家 Christy 咧就你就因為受呢個傷患困擾，我唔知係咪困擾，因為頭先聽你講好似好開心。 佢頭先係有笑容嘅講 自己受傷，我念到， 可以唞一唞。但其實你哋嚟緊嘅大比賽係四月啊嘛，係咪啊？四月就已經有呢個香港七人欖球賽啦。咁 所以我就係想問你而家個狀態係點樣樣咯？ 回复紧几好，如果我好继续星期五六日都几好嘅话咧，礼拜一我就可以开始正式练习啦。我就要开始带翻 GPS 练习啦。 系因为其实嗱，你之前嗰个伤患系点样样导致噶？其实系 一个劳损咯，我冇打太耐波同埋年纪太大嘅关系。咁、我个脚腕咧就冇晒软骨入边。咁啲骨呢就喺度磨啲骨，咁我就會覺得好痛喎。咁佢哋做咗手術，開咗刀入面叫做製造咗翻新嘅軟骨，咁要啲時間去俾啲軟骨去適應返。咁我就中間唞咗幾個月啦，咁最緊要入面都係唔可以跑步，直至到今個禮拜開始呢就可以跑返多啲步啦。 所以你就成日做嗰部手嘅單車機啦， 同埋 係你嚟 㗎嘛。Rowing 囉，我就係拉 蛙艇機。 我有蛙艇囉，同埋踩單車，同埋而家有部新嘅機就係滑雪機。滑雪機都淨係用手又好攰 啦。咁但係有冇人即係建議過就係話，哇你都玩呢一個欖球玩到五六七傷喎，有冇諗過即係退落嚟？有冇人同你講呢啲㗎其實？ 有啦，爸爸妈妈啦，我谂比较担心啲啦，我谂系啊。 佢话你软骨都冇晒咯，阿女，你想玩到 系啊？你想玩到点咧？ 你想玩到点咁样先至肯停咧？咁样 同埋身边啲队友越嚟越年轻啊，真系嘅，即系可能我本身系年轻嗰一批，变咗做中间嗰一批，跟住变咗做 senior 嗰一批，咁到而家我系年纪最大嗰一个，咁佢哋有啲擔心都會係正常 嘅。咁你點諗呢你自己？即係有冇諗過啊？我第時係點樣樣咧？諗住玩幾耐咧？咁 我諗住一路玩到我玩唔到為止。 係啊，因為我自己一聽咧，我就諗啊你其實你話你先生都係做欖球事業啦，咁然後好多女仔可能啊結完婚之後都想生小朋友噶嘛。但係如果你繼續玩欖球咧，我諗係冇機會，即係未有生小朋友個諗法。但是都有没有冲突呢？ 冇衝突啊，因為我是想生小朋友的，咁我上年過了亞運之後，我是順其自然啦。如果有小朋友的咁我就要慢慢停止練習。咁如果一路都係冇嘅話，咁我咪繼續練習啦。因為欖球我係好鍾意。我諗冇一份工我比我而家呢份工我更想做㗎啦，已經係。 係都聽得出啦，完全係睇到佢對欖球嘅熱愛，所以如果要佢停止嘅話，先生要落力啲。 要同阿老公講加油。 跟住你會發現咧，阿 Christy 嘅爸爸媽媽咧呢一排對先生非常之好啊，有即係掟好多啲補品俾佢啊， 全部都加餸啊，食多啲啊，女婿 生蠔啊嗰啲啊，全部係咁。咦，今日又食生蠔嘅？我冇，我哋想你健康啲啫嘛，咁樣 可能最近要特價買多幾隻過你 吃。係啊，喂，咁但係即係我都想問阿 Christy， 如果有一啲年輕啲嘅朋友，尤其是係女仔咧，即係假設。哦、我都好想好似你咁样尝试下接触下玩下篮球嘅话、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呢？ 去啦， 去啊， 去啊，因为呢喺香港呢唔同嘅地区我哋都有好多球会嘅，咁嗰啲球会呢係一啲本地嘅球会，咁打本地嘅联赛嘅，咁好多呢都有啲係 development 嘅队，咁俾新嘅新装嘅 籃球嘅玩手落去試下嘅咁樣，咁係咯。所以你落去玩就有噶啦，有人会教你噶。我哋好非常之亲切嘅，我哋 即系可以完全感觉到好亲切嘅姐姐，会慢慢捉住你只手仔嚟学噶。 嚟啦嚟啦！ 因为我头先有讲话，即系例如话你需唔需要本身身体平衡啊，或者手眼脚协调嗰啲，有冇啲咩讲究嘅条件？呢啲冇嘅。总之你真系愿意去尝试嘅话咧，就好适合你嘅呢种运动。 系啊，其实榄球呢易学难精，而最易学你乜都唔识嘅话，你只要知道揸住个波向前跑就得啦。你可以唔传波噶，直至到你俾人撞为止，你就会学识传波啦。 系 啦，所以我谂你想试嘅话就去试下啦。 好，咁啊，今日咧真系唔该晒 Christ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机会嘅话咧就再请佢上嚟啦，睇下。希望你喺呢一个香港七人榄球赛入边咧会有好好嘅表现啦吓。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